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由于小航不肯用工程质量做交易，包工头寻衅报复，让何建成去干立功，何建国十分恼火，和爹商量之后，二人决定去顾家登门拜访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爸听见国爹执意要晚上来，放下电话就给小西妈和小西分头打了电话，让他们有一点思想准备。接到爸爸的电话，小西想了想，他知道他们来是为了什么。当即小西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叫妈妈晚上不要回去了。他很怕见国爹当着妈妈的面说什么亲家母不忠，找他看病的人里头就没有大官，妈妈肯定当场回绝呀，那肯定就是当场闹翻呢。他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，他呢也不回去了，就说加班。他回去，何建国肯定要问他哥的事儿啊，当着他哥他爹的面怎么说呀？说小航现在为简家的事儿与全家人为敌，就是不想给他们办，当然不能啊，家丑不能外扬啊。而后呢，他给爸爸打电话说了他的安排，爸爸同意了，说他们不必回去，有他一个人在前线作战足矣。小西爸带领着小夏在家里做饭，怕饭不够，还特地去买了个大号的电饭煲。他们家人主食吃的一向少，菜的花样不必多，分量得足，硬菜得多，鱼都不行，得猪肉鸡肉。按照小西爸的理论原则，小夏负责具体实施，烧了一大锅的糖醋排骨，买了一只大香酥鸡，另外还炖了肘子肉。肉香气从家里一直飘进楼道，人人走进楼道都会不由自主地深吸一下鼻子。天安门华灯初放，何建国开着车带着父亲和哥哥沿长安街走。何建成穿着弟弟的衣服，在弟弟家洗过了澡，头上还喷了摩丝，这一收拾看上去啊比白领还要白领。爹特地让建成坐在前面，为的是让他看风景看得更清楚一些。他是头回到北京来，来的当天就被送上了工地，哪儿都没去过。何建成和弟弟长得极像，气质也像，端正的五官中透着淡淡的忧郁。他坐在弟弟的旁边，看弟弟熟练的驾车，看车窗外的流光溢彩，觉得如在梦中。天安门是他从课本、书中、电视里听到看到无数次的地方，这地方对他来说如同童话里的水晶宫，虚幻而神秘，如同天上的月亮，可望而不可及。祖国的心脏，雄伟壮丽，金水桥，人民大会堂，那一切的一切，而今近在咫尺，置身其中，却一点不觉着高兴，相反呢，感到忧伤。不能不再一次的想，倘若当初抓阄，是自己抓上了呢？心马上就抽搐了一下。 这些年来，弟弟上大学，留北京，结婚，买房子。他为弟弟高兴的同时，每一次心都要像这样被针扎了一样的抽搐。背地里怨过爹妈，怨过命，但是最终还是得面对现实，在农村干活，结婚生子。妻子也是按照农村标准找的，没有多少文化，听话能干，长相上看得过去。农村女子长得再好，几年农活干下来，再生上个把孩子，看上去也就都差不多了。面黑肉糙，一双手骨节粗大，皮肤皲裂，与男人手的差别只是小一号而已。书上说，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。建国爹坐在后座上，看着前面的两个儿子，心里头难过的要命啊。什么是命啊？这就是论说老大比老二还要聪明好学，就因为投错了胎，投到了他家，这辈子就这么交代了。他知道老大心里不甘，这孩子心气儿高着呢，要不他考试也不会考得那么好。也问过他呀，他从来都说没啥。家里为供老二上学，快十年了没给他盖上房，每每提及他也说没啥。可惜了老大喽，聪明，志气高，心眼又好，却不得不跟他这个爹似的土里刨食。建国呀，啥时候方便了，叫你嫂子带着你侄女一块来看看吧。建国爹说。没等老二开枪，老大已经抢着说了，再说吧。何建国假装目视前方，集中精力开车，根本不敢看哥哥，一颗心早已被那熟悉的惭愧忧伤紧紧地攫住了，让他窒息。这时候爹说，建国啊，这次去他们家有这么几件事要办。一，你和你媳妇儿的关系要趁今天两家老人都在的功夫缓和下了。二，你哥的工作问题，这事儿啊，不用你们张嘴，我说，我就不信我豁出这张老脸他们能不买账。第三件事，何建国不由得竖起了耳朵，还有第三件事，什么事儿啊？建国爹说，你们生孩子的事儿。爹，这事儿不许说。何建国断然道，哼，这事儿不说，第一件事也就不用说了，让你们缓和关系为啥呀？就为了孙子，就你那媳妇儿。就是再说不生孩子，你要是不跟他离呀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爹，这事儿咱们再说好不好？生孩子也不是说生就生的事儿，咱先把眼巴前的、当务之急的事儿给办了，成不成？何建成忙说：“爹，建国说的有道理。” 哼。 建国爹重重地哼了一声，总算是没再吭气。小西到医院里找妈妈，妈妈说在办公室等她，推开办公室的门，灯没开，没人。正要离开呢，听到妈妈叫她，定睛一看，妈妈在长沙发上躺着呢。她吓了一跳，扑过去连问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说没什么，累了，躺会儿。小西惭愧的无以复加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，妈妈何至于下了班还得在办公室里躺着不能回家呢？在妈妈的身边坐下，拉过妈妈的一只手合在自己的手里， 妈妈的手软软的，暖暖的，摸索着妈妈的手，小希说：“都怪我，给您惹这么多麻烦。” 嘿，建国这孩子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 光他不错有什么用啊？ 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他能够这样孝敬他的父母，说明他心地厚道。 孝敬也不能没有原则，他爹妈让他去杀人他也去啊，这叫孝敬吗？这叫软弱，叫愚蠢，叫助纣为虐。小希妈突然自顾自地就笑起来。妈，你笑什么呀？ 哎，把你爸一个人扔家里对付你那个公公，真够难为他的。 于是小希也笑了。 这时候妈妈说：“哎，对了，小希呀，我帮你联系了一个老中医，专治习惯性流产。不过呢，他去贵州了。等他回来，我带你去找他。” 小希没吭声。 哎，小希， 没戏，妈妈，没戏。我看书了，没戏。 你看的书是西医的书，西医治不了的病呢，中医。 你们西医说，中医压根儿就是骗人的。 胡说！我是西医，我就不这么认为。那样说不是偏见，就是无知。 妈，你歇够了吗？歇够了， 咱俩吃饭去。 妈妈就从沙发上起来，两个人向外走。 妈，我带您去个好地儿，正宗的绍兴菜做得特好，就是贵了点，不过别怕，我请客。你请客，好大的口气。你整个人都是我养大的，请我吃顿饭还不是应该的呀？ 可我并没有要求您养我呀。是您要生我，您生了我，抚养我啊，就是您的义务和责任。 你呀，把你这套理论跟何建国的父亲说去。 啊，那他还不得杀了我呀？ 小希妈皱着眉笑，小希也笑，搀着妈妈的胳膊，沿病区走廊远去。顾家门铃响了，响的正是时候，家里一切就绪，菜都上了桌，怕凉还用碗给扣上了，米饭也做好了，灶上呢还炖着只砂锅，到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再上。没准备酒，怕一喝上酒啊时间上难以控制，小希妈晚上10点就得休息。不料建国爹带了酒来，他总觉得光带点自家地儿里种的杂粮分量不够，于是自作主张买了2瓶酒，精装的二锅头。他进门以后一把握住小希爸的手，亲热地说：“ 亲家，我看你这命贱得很呐。” 何建国赶紧在一边翻译：“爸，在我们那儿说命贱啊，是活得长的意思，活得越贱就活得越长。” 小希爸呢呵呵笑：“ 哎，同见同见。” 又跟何建成打招呼：“ 啊，这就是建成，小伙子很帅呀。” 建国爹接着：“有啥用啊，再帅还不是当立功，挖沟开渠扛水泥板儿。” 小希的爸爸假装没听见。他们来的几个可能的目的小希都跟他交代过了， 他就叫小夏：“小夏呀，快给客人倒水。” 又对建国他们说：“走走走走走，咱们去沙发上坐，喝口水先歇会儿啊，就洗手吃饭。” 建国爹不坐，扭着脖子四处看，显然他在找人呢，没找到他要找的人，于是就问了：“ 那亲家母不在家呀？”“哦，还没有下班呢。” 建国爹 这才到沙发上稳稳当当地坐下。 那，咱等他回来，一块儿吃。 他晚上不回来了，科里有重病人。建国爹的脸一下子就沉下来了。何建国脸上也不太好看，但是他极力忍着，对父亲说，医生的工作就这样，医生的工作时间表要依据病人的需要而定。 建国爹不理儿子，对小西爸说， 亲家母也是啊，官儿大不由己呀、啊。早知道他今天忙，俺们就改日了。要不啊，知道的说是我们来的不巧，没挑日子，赶上人家忙，没见上面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故意躲着，不愿见俺呢。 小西爸假装听不出来弦外之音， 可不就是，医生这个活儿真不是人干的，没日没夜，没时没刻的。 这时候小夏就送茶上来了，小西爸爸趁机转移话题，对建国爹说， 有件事啊，一直想跟你们说谢谢，一直没有机会。 啥事啊？ 小夏在这儿干得非常好，学东西快，上心，很努力。自从他来以后啊，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啊，有了质的提高。听建国说，你们为给我们找好这个人，费了不少的心思。 哼，说不上说不上。不过啊，保安媳妇确实是俺村里数得着的好媳妇。哎，保安媳妇，听见了吗？俺亲家夸你呢，好好干啊，人家待咱不薄。你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来这儿以后人家给置办的吧？ 小夏点了点头。 建国爹接着说，这样就对了，人心换人心，良好加一好。 小夏点头，请示小西爸，顾教授现在开饭。建国爹说， 建国媳妇儿和他兄弟呢？ 小西不知道忙什么去了。 小航吃饭了？ 不想吃，不饿，你们吃吧。 小航就在屋里答了这么一声，连门都没开，连个脸都没露。家里头一下子进来这么一大帮人，他不会听不到啊。这下子不仅建国父子觉得愤怒，连小西爸都觉得脸上挂不住了。小航此举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腾腾腾腾腾，他走到儿子门口，开门，门锁着，不加思索，砰砰砰地敲。片刻门开了，小西爸爸抢先一步进去，小声有力地责问， 你是怎么回事啊？起码的礼貌礼节都不懂啊。 小航根本不说话不解释，拿起手机就出屋，想想又把手机放下，放下钱关了机。出门看到建国父子们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而后径去门厅穿鞋穿外套，开门走了。 小西妈躲着不见面，小西爸也不肯痛快答应帮建成解决工作问题，这令建国爹很是恼火。建国见状，心里也甚为酸楚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建国爹携建国兄弟到小西家登门拜访，当然是有备而来，小西家也是严阵以待。小西特意嘱咐妈妈下班后不要回家，此举却惹得建国爹大为不快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顾小航开门走了，小西爸极为尴尬，对建国父子摇头苦笑解嘲，青春期都这样，没办法。何建国忍不住说，他这青春期也太长点了吧。在场的除了小西爸，为小航行为而尴尬的就得数他了。何建成说，爹，这酒用不用打开？态度极认真郑重，像是这酒开不开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，自然而然不动声色地转移开了话题，化紧张气氛于无形。小西爸不由得注意地看了何建成一眼，想这孩子心很细，很懂事，很有眼力劲儿呢。那边建国爹听儿子这样问，把小航的事儿暂时撇到一边，命令小夏，保安媳妇儿，去拿起子，开酒。小夏看小西的爸，小西爸略一思揣，知道这酒今天势在必喝，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，于是对小夏点了点头。小夏得令，拿着酒去了厨房，小西爸趁此招呼大伙去餐厅就餐，都坐下了。建国爹从小夏手里接过酒瓶，对小西爸说，这酒您一定得喝，不喝您就是看不起我们。看着小西爸为难的样子，他实在是不愿喝酒。何建成说，爹，教授不能喝就算了，酒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何建国感谢地看哥哥一眼，这种场合他的身份不好为小西爸说话。建国爹悻悻地放下酒瓶，小西爸想想自己拿起瓶子倒了小半杯，举起来，来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有安排不周的地方请多包涵。说着一仰脖把酒全部喝下了，我先干为敬。建国爹脸色立刻缓和了，倒满了一杯子酒一口灌下，亲家，您不该俺见外，瞧得起俺，俺就知足了，您不能喝酒就别喝，您只要有这个心就够了。吃菜吃菜吃菜啊。小西爸招呼大家，同时也招呼小夏，小夏你没事了吧？没事赶紧坐下吃。建国爹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，他用不着，哎，又不是坐不下，一块儿吃，要把菜凉了。小西的爸爸解释着，不中。建国爹摇头，同时耐心地开导小夏，安保媳妇儿，不中，人家对咱好咱领情，咱自个儿心里可不能没点数，主人就是主人。哎呀，什么主人不主人的，小夏来是来帮我们分担家务的，不过是分工不同， 人和人是平等的。 人和人是平等的？ 建国爹盯问了一句。 哎，平等的。 小西爸点头。建国爹又倒一杯酒，一口喝了下去，摇着头笑。 也就说说罢了，他人和人能平等吗？打个比方，一条道上有骑马的，有骑驴的，还有挑担子的，平等咋平等啊？要平等不就都骑马了？ 亲家，您是教授，学问的比我大啊，大得多。 可是在这件事上，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。我告诉你说啊，这人和人是不平等的。别人不说，我这俩儿，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，一个家里头长大的，就因为一个上了大学，一个没上，结果咋样啊？ 上了大学的，一年到头坐在屋里，风吹不着，日晒不着，冬有暖气，夏有凉风，拿钱还多。 没上大学的呢，见天下地上山，累一年下来，挣不了仨瓜俩枣啊。寻思到城里来找个挣钱多点的营生吧， 看的那活驴都不干。 眼圈就有些红，伸手去拿酒杯，酒杯里没酒，他直眉瞪眼地看小夏， 保安媳妇儿，倒酒。 酒倒上以后，又是一口灌下，而后说， 住的地方也太孬，就是个牲口棚。 何建成忍不住打断父亲，爹，来时候不是说好不说这些的吗？这已经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了，建国和小西为咱闹的现在都不说话。小西爸又看建成，心里对这孩子的印象越发的好，同时不由得就对建国爹的心情有了些感性的理解。是这么一个聪明懂事的好孩子，就因为家里拿不出钱来供他，命运就遭到了这样的改变，不能不让人痛惜。他一个外人都感到痛惜，何况亲爹呢？ 建国爹受到何建成的提醒，开始说来的路上定下要说的事儿。 亲家，今天晚上来，一来呢是认认门，二来呢，想说说这两个孩子的事儿。我也知道，那小西嫁给建国是有些委屈，我们啊，一个农民家庭。哎，哪里哪里。 小西爸摆摆手，你看如今的财富排行榜上，一半都是农民家庭出身。 嗯， 建国爹也摆手，那些人是啥人咱不知道啊，咱只知道咱家里条件差，让媳妇儿受了不少的委屈，年了节了俺那儿冷，屋里头没暖气，头年建国说要带媳妇儿回家过年，建国他娘和他嫂子一宿没合眼，给他们缝被子，用新打下来的棉花里外三新缝了三床被子啊，一床褥子。 说着先后竖起中间三根手指头和一根手指头。 知道知道，我们知道，小西回来也都说了，小西这孩子从小跟我母亲长大，我和他妈妈工作忙，顾不上管他，给惯坏了，过于的任性也娇气。 嗯，主要还是俺们穷，条件孬，建国说话做事也有不周全的地方，得罪了小西。你看，我一来，小两口就闹矛盾，一来就闹矛盾，闹得我这个心里头是很不好受。哎，所以啊，我今晚来，就算是给你们赔不是了。你给小西说说。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 小两口打架，说出点过火的话是常有的事。要照您这么说，我得替我们家小西给您赔多少不是啊。回头小西回来我跟他说。 哎，建国呀， 小西呀、是女孩子，有空的时候你主动给她打个电话，谈一谈，沟通一下啊。我跟小西他妈呀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，每次呢都是我主动啊，我们是男人。 对，男人是不能跟妇女一般见识。 建国爹也对儿子说， 给小西打电话。 这就打。 小西爸说不用这么着急。 建国爹坚持， 去打去。 何建国想了想起身去了。最终促使他打电话的原因是，看今晚顾家的正事，小西妈是指望不上，都躲出去不见他们了，态度不言自明。那么只有请小西出面，请他跟小恒说说，把他哥哥的工作调换一下。何建国没用家里的座机打电话，用的是自己的手机，去了阳台。他不想让人听到他打电话的内容，道歉跟献媚一样，最好不要有第三者在场，因为那样会使道歉或献媚者有心理障碍，直接影响到道歉或献媚时候的水平发挥。小西接了他的电话，开始他不想接，妈妈催促他接。电话里，何建国诚恳地向他道歉，并请他向妈妈转达他深夜打电话惊扰的歉意。小西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，对方一说软话，他就容易放松警惕，容易以诚恳对诚恳，当下就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。建国，我知道你难，夹在老婆和父母中间的男人很难，我不反对你孝顺父母，但不能没有原则，你得学会说不，能办到的事办，不能办的事啊，就是不能办。殊不知这边何建国正不知道该怎么把话题引到这上面来呢，那边小西主动的提及，他立刻不失时机的给小西上了一堂关于文化差异城乡差异的课。当然这之前先得站在小西的立场上谴责一番农民的愚昧落后啊，先要同情，而后才有可能共情。他说，我知道我们家有时候提的要求啊荒唐过分，但作为一个农村出身考进北京的孩子，我同时也深知这种城与乡之间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上的巨大差异，那差异不是说说道理就能够说得通的。换句话说就是啊，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道理，什么叫做入境问进，入乡随俗啊，什么叫做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，这就是我何建国，就算我有着此刻的认识和文化，一旦回到我的沂蒙山老家，也做不到与现实对抗。与此同时呢，餐桌上建国爹也正在和小西爸理论这事儿呢。小西爸答应小航回来之后同小恒说，正说着呢，小恒回来了。小恒出去吃的饭，他是有意躲着何家人的。何建成的事情使他内疚，解释呢又无法解释，有法解释，他们也未必信，连自己的亲姐姐都不信，何况他们呢？小恒只好三十六计，走为上。吃完了饭，开着车，在街上转了一会儿。估摸着何家人该走了才回来，一进家门就后悔了，该先打个电话问一下。进来后淡淡的跟何家人指责不明的说声你好，就去饮水机处接水喝，晚饭有点咸，水没了，小夏说打电话要过水了，马上送来。小航点点头，就去了自己的房间，顺手关上了门。片刻之后又探头出来问小夏看到了他的 MP3 没有。小夏进去帮他找的时候，建国爹问啥东西没了，小西爸告诉了他是什么东西之后又找补一句，说 他儿子就这毛病，爱乱放东西。 不一会儿小夏出来了，建国爹马上关心地问，东西找着没有啊？得知找着了后，方才安心地点了点头。不料送水工来了之后，小西爸叫小航把钱付了时，小航的钱包又找不到了，又问小夏，小夏去卫生间给他找来了钱包，钱包在他换洗的牛仔裤的裤兜里，被小夏掏出来放洗衣机边上了。小航拿钱包付钱给送水工，听见国爹说， 亲家，小航回来了，你不跟他说说？ 小西爸在心里叹呢，这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，当场要答复很容易把别人和自己都逼进死角，他以为家家都像他们家似的，老人说一不二，他儿子早已经年满18了，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意志，就是未成年时他们也一向尊重他的意见和选择，没人的时候他可以好好问问情况，跟儿子谈谈，当着这么一伙子人，叫他怎么跟儿子说呀？ 小航闻言却主动问了，跟我说，说什么？ 他不想让父亲替他为难。建国爹张口结舌，他乍接触小航就有点怵他，青瓜蛋子愣头青，最不好对付，于是只跟小西爸说话， 亲家，您说还是我说啊？ 意思当然是您说。小航正要开口，被小西爸摆手制止了，他看出小航的情绪不对，这时候非闹崩了不可，他决定用缓兵之计，否则这样纠缠下去，小西妈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休息啊？ 他说，这样吧，你们呢先回去，建成的事情啊，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 得想办法帮着解决， 我们尽量。 你的意思是，连这点事你都不能保证啊？ 不能。 建国爹一拍大腿起身， 好好好好，我明白了。 亲家，我们是该做的都做了，不该做的也做了，该赔的不是也赔了，不该赔的也赔了。 你闺女要是还愿意跟建国好呢啊，就好好的过，要是不愿意呢，给句痛快话。建国走。 何建国闻声出来，他其实早跟小西通完话了，就是不想进屋，宁肯一个人在阳台上看月亮，他不愿意看到父亲难堪，或者看到由父亲造成的难堪局面，更受不了小西爸妈家的气氛和小西爸的态度。不愿意见他爹他哥不说，躲着藏着，留他爸一个人在家里应付，觉得自己高别人一等是不是？不稀罕跟他们打交道是不是？说呀，不说，不说不说吧，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人和人都是平等的， 真他妈虚伪。 更虚伪的是自己明明对这家人充满了反感，却还要虚与为宜，笑脸相迎，为了一点点的实际利益。 何建国开车带父亲哥哥走，建国爹一上车就说，我看你这个老丈杆子就是一个怕老婆的汉，没啥大出息。 你那个亲家母也真刁啊，就硬是能躲着不见。爹，我看这事儿你也是催得太紧。 何建国之所以这样说，是不想拱火，不料爹呢还是火了。 事儿是没落到你的头上，要是你哥上了大学，你干立功，看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催得紧。哎， 爹爹，我也觉着是你催得紧了点儿，这事儿是咱求人，不是人求咱。 何建成忙着说。见大儿子开口了， 建国爹这才不说什么了，却仍然是愤愤的。他家那个儿子，什么东西？拢共回来屁大点功夫，一会儿找什么 P3， 哼，一会儿又找钱包，啥意思啊？这样说着还不解气，这一晚上他受的气委实太多了。瞪一眼前方开车的老二，愤愤然又说，撑晚上的就耍你爹我一个人，舍出了一张老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，到头来人家还不让贴，我儿子倒好，跑到阳台上躲清闲去了。何建国一声不响，认爹输了，心里头想，不求他家了，永远不求了。哥哥的事儿，自己想办法解决，调动起所有的关系，辗转托人，也得给哥哥解决了。 小航对简家出面向刘凯瑞要赞助的事儿感到十分不满，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对此，小西对简家心怀歉意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